啊，轮回真的太苦了。佛经讲得清楚啊，整个宇宙起源说明白，说清楚。啊，谁造的？自己造的，与别人毫不相关。极乐世界、阿鼻地狱都是自己心造的。啊，自己就是我。那不造，不造就不是我。觉悟就不造了，迷就胡造，胡作妄为。那造作里面有善有恶，啊，善感造的三善道，恶感到来的三恶道。啊，其实恶善善道恶道全都是假的。啊，不但是十法界是假的，六道是假的。连十报庄严图也不是真的，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它就没有了。什么是真的？长寂光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的像做梦一样。梦醒了之后。再找不到了，那不可能第二次再做同样的梦，找不到了。啊，这叫宇宙的真相，诸法实相。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身执着是自己。佛说这是错误的。啊，身不是我。你要为你的身造业，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佛法里面大乘佛法头一个就是破身见的，破我执，我是假的。啊，身假中之假，那这个错误从哪里来的？是迷失自信产生的。念老为我们说明，有此途修行难，为什么推缘多？啊，也就是说，我们六根接触到六尘境界，绝大多数是帮助我们推转。而不是帮助我们前进。啊，故修道者呢，多如牛毛；得道者少如灵鹫。啊，往后能往生的人越来越少。啊，什么原因？第一个因素就是信心问题。啊，我们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不知不觉 潜移默化了。啊，西方文化里头就是叫人怀疑。我们老祖宗千万年来没有叫我们怀疑过的。啊，今天的问题全出在信心。人跟人没有相信，父子没有相信，没有信，兄弟姐妹没有信，亲戚朋友没有信，这个麻烦大了。所以退缘多啊，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很少啊。什么原因？头一个原因就是自己对往生怀疑，对极乐世界怀疑，对阿弥陀佛来接引怀疑，这一怀疑全没有了，不能有丝毫怀疑。谁能做到？做到的人肯定能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容易，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不会退转。我们在轮回的遥遥无期，这个太苦太可怕了。那今天我们遇到净宗法门，我们知道有个极乐世界，知道有个阿弥陀佛，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我们念佛要往生净土，永远脱离轮回了，比证出国还容易。证出国真不容易，你看你有能力把身见断掉吗？啊，身见断了，还断边界，还要断见取见，戒取见，还要断邪见，五大类。末法时期不可能了，众生的烦恼习气太重了，外面的物欲让你见到听到接触到，没有一样不叫你生烦恼。烦恼是什么？自私自利，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七情五欲，你能放得下吗？现在的环境像刚才讲的烦恼，它只鼓励你帮助你增长，它绝不会帮助你放下，这就是退缘啊，退缘太多了，你放不下。我们在这个世间一生要拿一个出口拿不到，这个自己心里要有数啊，这个路行不通啊。啊，但是如果真正把净土宗理论方法境界通通搞清楚搞明白， 你死心塌地啊，真心祈愿，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三种不退，你在现在还可以证得。啊，一切法都从自心里流出来的。你见到性了，一切法不要学，全知道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明了啊。啊，讲经。最高的原则是七七七理，那理没问题，啊，七理不是这个根基，跟你讲了也没用处，就不跟你讲了。什么是根基？哎，将物为物，这是根基。他跟你说大智道啊，那么将物为物的人没有了现在的人好学的人都用功的人也很多没有一个开悟啊，为什么？他们求的是知识，没有智慧。啊，妄心、杂乱心，求知识可以，行；求智慧不行。为什么？智慧要清净心求，要恭敬心求。要真诚心求，没有这三个条件，佛不会教你。为什么叫废话？你听不懂，你不能接受。啊，真诚恭敬清净心能接受，你具备这个条件，佛菩萨会来找你。帮助你大智大悟啊！不具足这个条件，你找他，他也不告诉你。你问他，我不会啊！现在是真正开悟的人找学生。到哪里去找？太难了啊！学生求一个好老师难了，老师找个好学生更难。这个话是真的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会衰？佛法为什么会衰？衰在没有人了，没有真正老实听话真干的人。那这学佛的人很多，老实真干听话就没有啊，不去做这三个条件，社会的人多啊，到处都看到啊。学佛学了一辈子，依旧高，六道轮回。 他不相信，头一个就不相信自己，认为自己一生罪业，啊，不敢承认佛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敢承认。我的业障深重，我的罪孽深重，哪深重知道？也不知道忏悔。那么这个罪孽是年年加深。学生不能够尊师重道，什么都学不到。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李老师给我的三个条件。三个月。效果就出来了。自己感觉到什么？心清净，杂念少了，妄想少了，那不准你看吗？不让你听吗？半年呢，我就很佩服。老师这个方法真好。心越来越清净，烦恼越来越少，智慧慢慢开了。以前看不懂的，现在能看深入，有深度了。听讲也能听出味道出来。听到乏味了，真欢喜啊！到了五年，我告诉老师，我说我完全明白了，我还要遵守五年，所以我守他这个方法是十年，老师很开心。五年是刚刚停下来，十年就切入境界了。展开经卷，欲罢不能了。真的生欢喜，真的不疲不厌了。现在是年岁大了。体力比以前差。以前体力好，70岁以前体力好。睡眠的时间不多，精神充沛。喜欢读书。十年之后不再受限制了。看的东西太多了。老师没有要求，老师如果要求我听话，我会真干。应当要求我什么？一门深入，一生专攻一门，那我很可能就大彻大悟了。为什么？一门心是定的，看得太多了，那就知识很丰富。但是妨碍的三昧 妨碍大彻大悟。啊，所以我这一生再遇到真正好学具备这个条件的人，我会比李老师更周到，我要帮助他明心见性，帮助他大彻大悟。啊，我走的弯路不能让他走，我要帮助他走捷径，走进成功之道。啊，这条道路海贤法师做出来了，我们看到了。啊，这是我不如他的地方，他做的是正确的。啊，我们两个人语言不一样，啊，如果我有他那样的缘，我必定也有他同样的成就。他还有个小道场啊，可以安身立命，还有几亩田可以耕种啊，生活不成问题啊。我一生过着流浪生活，很辛苦，居无定所啊。好在释迦牟尼佛当年也是过流浪生活啊，一生没有道场，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我们心就安了。佛弟子应该如是我一生就是一桩事情，读经讲经不中断，我就满意了。啊，我每天的活动读经讲经，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每天四个小时，只求往生极乐世界，而且希望越早去越好啊！来佛寺三生啊，通通都是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不是一个人念一个成就，三个人念三个成就，这不可不能说。啊，三个人念三个成就，你还能不相信吗？海信留了肉身，啊，海贤往生一年了，我不知道是几年开缸，开缸的时候是不是也留肉身？看众生的福报。众生有福啊，他会留肉身的。 为念佛人做证明，三转法轮做正转，来佛三圣给我们的表法，对我们修学净土影响太大了，我们因他们所表，对净宗不再有怀疑了，坚定信心，坚固愿心啊，这一生什么都不想了，只想极乐世界，只想阿弥陀佛啊，记住论言上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海贤老和尚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我有理由相信他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决定不止10次，我们看到他一生辛苦啊，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他自己非常快乐，法喜充满了，佛教里面的方法叫你自己明心见性，那是真实智慧，那不是假的啊！怎么样看智慧？要修定。如何修定？要持戒，要守规矩。在规矩里面，我觉得老师听话正干，学生必须要具备的，大要有这个精神，有这个德行，本身要有习身习贤的大愿，大深信人心本善，大乘教里头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一定要相信，大相信净宗修学的依据，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还要老师的三个要求，那第一个要求，你过去所学的我不承认，第二个要求，只能跟他一个人修。第三个要求，你阅读文字，没有他的许可，不能看。这个为什么？这个把你的眼睛不应该看的东西，把它遮住。啊，只能听他一个人讲解，不能听别人讲的，耳朵死起了，眼睛蒙蔽了，叫你什么都不要看，什么都不要听，这是什么？修定。 三个月到六个月效果卓著啊，肯定是妄念少了，杂念少了啊，妄念少，杂念少，智慧才能显现啊，你才能看得明白，你才能听得懂啊，而不是只看皮毛啊，只看皮毛，你什么都得不到，带一点常识而已。智慧开了，你看到深度，就是话里头有话，文字里头有妙理在里头啊，那就不一样了啊，这是科学没法子理解的，这是心性之学，比科学高明多了。遇到经中一生圆满成就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开经记上说，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这一生遇到了啊。乾隆时候有一位彭继清居士，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啊，他说经中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缘分，无量劫稀有难逢啊！我们在这一生遇到了，你说多么幸运啊！遇到了，一定把它抓住，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不但脱离六道轮回，而且脱离十八界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去成佛去了真是稀有难逢啊！那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必须的，不能不去，不去你就错了啊！没有遇到那没话说，没有缘分呢、啊。遇到不去你多可惜啊！啊，遇到不能不去，而且很容易去，不难呐、啊。啊，决定一生。下面要解释的，无逆十恶，十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戒得三不退。你看到这个信息，能不去吗？啊，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不要留念。那我们搞明白搞清楚了，我们在这个世间只有一桩大事，念佛求生净土，其他的要学海贤老和尚，不闻不问啊，念念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的会被你想到啊，他来跟你接触的时候似梦非梦，好像是做梦又不像是做梦，他真来了，他不是假的，梦是假的，佛是真来了，送信息给你， 啊，真遇到困境，他来帮助你解决。啊，我们这一生功德做圆满的时候，佛自自然然会来通知我们，接引我们往生。往生决定要自然的走，没有一点障碍啊，彻底放下，现在就要放下，不是等我走的放下，现在就要放下，放下就自在了，放下就有智慧了，不放下就生烦恼啊，烦恼决定障碍啊，一切放下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口里只有阿弥陀佛就对了。啊，搞清楚搞明白搞透彻了，我们深深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不可思议啊，信佛的愿力，你才能深信名号功德。名号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的功德无量无边啊，再没有任何一法了能超过这功德。所以一切诸佛称赞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一切法不离心性，极乐世界也是我们心性变的，纯净纯善变现出来的啊，阿弥陀佛也是本性变出来的啊，所以阿弥陀佛包括这句名号是我们自信的核心啊，是我们自信的那个中心点啊，这是净宗理论的依据。为什么净宗这么殊胜？它是我们心性的核心，是从这儿流出来的，根本就是自己本性里头本有的东西，不是从外头来的，外面来的不一定得到，这是自家本有。佛法教我们认识自己，自己太伟大了，自己本来是佛，教学的目的是叫我们回归佛位，你本来是佛，你现在应该做佛，这是佛教啊。啊，修行人真正发心啊，要到极乐世界只要三个条件，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不能怀疑啊，怀疑就会造成障碍，可能障碍的往生，决定要相信没有一点怀疑啊。第二呢，真正发愿，我这一生就想到极乐世界啊，其他的统统放下啊，一心一意专想极乐世界，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一个方向 西方，一个目标极乐世界，一心一意想见阿弥陀佛，做弥陀弟子，跟阿弥陀佛学习啊，然后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你的条件具足了啊，一定要像前面这些往生的前辈自在往生，啊，怎么会自在？你要是真干，啊，不要让这个世间有障碍。这个世间障碍东西很多，你要彻底放得下，绝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心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这样才行。啊，这个时候你肯定见佛，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需要断烦恼消业障，你才能成就。这个法门不要，只要你信愿持名，就这四个字，多简单！我真相信，我真不怀疑。啊，不但世间法我能放下，佛法我也放下了。啊，彻底放下，就守住这四个字。我真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真正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做弥陀弟子啊！我真正一心念佛，念佛要求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成功了。这样念法戒得往生，横出三界啊！怎么叫横出呢？所有的法门都是竖出的，没有横出的啊。比如说我们竖出，我们从人道要升到天道，就往上走啊，走过二十八层天就脱离六道轮回了，这叫受苦，很辛苦啊！每一层天寿命都很长啊，你到哪一年呢？你怎能出得去啊？净土横超，就像他不是走竖，他走斜的啊，从这个地方他就溜了，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快呀、啊，横出三界啊，永离诸苦，真不退位。啊，永远离开一切苦。要知道六道是究竟苦，是一切苦的根源，要离开它啊。到极乐世界是究竟路，离苦得乐了，这是达到了圆满。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无量寿经多次宣讲，我们就知道他老人家用意何在，慈悲到极处啊！啊，一切经一生只讲一遍，没有讲第二遍，唯独无量寿经。啊，在讲其他经当中，附带讲阿弥陀佛，介绍极乐世界，有一百多种经论。由此可知，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界来度化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用什么方法？就是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容易修行，易行，成功快，但是它难行，真难行。如何能叫我们相信？只有一个方法，深入经藏。那我教你个方法，你要真肯干，有耐心就干，就是一门深入，尝试寻求，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就相信了。时间十年就念一部经，不要看第二种东西，不要听第二种东西，中国古人教学要四成的条件是什么？就三个条件。生死是大苦，生老病死，哪个人不接受？这自身的，有灵魂有神识都没有办法避免三苦八苦。那三苦是三大类，苦苦、坏苦、辛苦，八苦是苦苦，细分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因之身，全都要受啊，同时在受啊，同处在受啊，没有人能够避免。就佛教它苦海无边的，六道轮回是苦海啊，那回头是岸的，把这个错误的看法想法放下，假的不是真的，记录世界成佛的摇篮，万德之所庄严，这个万德就是这一句名号，这一句名号具足万德，不能怀疑。不能夹杂，不能间断。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决定证得圆满的佛果。本经方便甚妙，殊胜微妙，三根普被，立顿全受，男女老少，贤与不孝，个个都能够成佛，这太殊胜了，太难得了。度众生的方便，真正到究竟圆满，阿弥陀佛拿到第一， 啊，从阿弥陀佛自性里面流出了极乐世界。啊，这一点要晓得，弥陀的自性跟我们的自性是一个性。啊，从弥陀自性流的，就是从我们自己自性流出的。啊，这是一不是二啊。我们在迷，迷得很深很深，弥陀在救，究竟圆满的大救。救迷是一体，是一不是二。啊，这些都是诸法实相，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然后你才会相信，世尊在华严经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就敢称道了，我敢承认了，真的本来是佛。只要我们把迷惑放下，知道迷惑是假的，不是真的。你看，把身当作自己，把灵魂当作自己，都是错的。错误全放下了，真心就显出来了。真心不生不灭，永远不会变，这真心啊。相是假的啊，相大家知道有生老病死，有尘住坏空，所有现象没有例外的，这叫假相，叫妙有，妙有非有啊，那我们起心动念，念头也是妙有，也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就不要在意，就把它放下。可以用它，不放在心上。这叫妙啊。这叫方便为究竟。啊，可以欣赏，可以用它承办成佛之道，真妙用。如果错用了呢？错用了你起善恶，业种啊。你行善，把善放在心上，阿赖耶里头善种子，造恶，把恶的念头放在心上，阿赖耶识里有恶的种子，善种子感三善道的果报，恶种子感三恶道的果报，你错了啊。这就叫你天天在制造六道轮回，你怎么能出六道轮回啊？出六道轮回的人，他不造轮回业了，不造轮回业就是决定不能把善恶放在心里头啊，他真的是 断一切恶，行一切善，断一切恶，不着恶的念头，行一切善，不着行善的念头。你看他这个断恶修善叫累积功德啊，功德是出世间法，他放在心上是福德，福德他就制造六道轮回，这个要清楚要明了啊！我们今天到底走的是什么路啊？千万不要把六道轮回的路当作成佛之道，那这个误会就太深了。所以一定要有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就是断恶修善，都不放在心上啊。修净土的只把一句阿弥陀佛放在心上，除这个之外心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就对了。佛给我们讲真话了，佛不骗我们了。那么度生之方便，究竟方便，圆满方便，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这就是信愿之念。你看四个字，凡夫成佛了啊，这些年来现在稍微好一点，反对夏林居老居士的会集本很多很多，我们要问这些反对的人将来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为什么？他没有念佛啊。念佛的人能不能往生？未必往生。为什么？没有放下杂念啊。念佛必须要具备的条件，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三个条件没有具足，不能往生。我们真正要想往生的人，要学海贤老和尚。要学地贤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徒弟。他们不认识字，他们不知道经教，从来没有念过经，没有听过经典。二六十中这一句佛号不间断，他不怀疑，他不夹杂啊，这些人真往生了。啊，所以愿意反对的让他们去反对去。啊，不必去理会，我们好好念佛求往生，这个要紧。我们只抓到经上的一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行了 啊，对三宝恭敬，我们没有资格批评，没有资格说话。有资格批评说话的，那是佛门的大通家，我们没有资格，我们老老实实乖乖的。